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德。 今日日期系2024年10月7号。今次我哋咧系延续上次我哋讲 Intel 嘅故事啦，虽然搞咗成个月啦， 即系撅嘢啦。 啊，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我唔记得嗰阵时有冇提到 keyword 叫做 Panty 时刻，呢个系我安出嚟嘅名嚟嘅。如果你喺网上揾到嘅，唔关我事，系指呢个 Intel。好似仿佛已经进入咗当年 Panty 一样嘅困境，所以叫佢做 Panty 时刻。呢样嘢有两有几样明显嘅特征嘅。第一就系佢嘅性能越嚟越遭受到瓶颈，成日俾人话挤牙膏啊。咁唔系，我肯定地话你听，如果间厂 Intel 可以做到不断咁性能提升，佢哋一定会做。问题就系非不为啦，成不能嘅啊，佢做唔到。咁做唔到你始终要卖㗎嘛，咁你都做唔到咁多年一路都唔更新产品，你始终要年年去更新你嘅产品先。咁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将个频率不断咁向上谷。呢件事喺 Pen 4年代甚至要做到 Pen 3年代係已经做緊啦。差别在于 Pen 3年代呢就係做得到嘅。大家仲记唔记得当年见 Pen 3一击呢个里程碑呀，俾 AMD 抢先攞咗之后，Intel 好似发咗电咁样，系咁将个频率谷到三G，接近三G。当初佢用佢个非常深嘅流水线去做出嚟，令到佢个频率可以不断咁攀升，同对面喺度斗市脉，斗到一定地步就去进入咗呢个 Pen 4嘅后期。代表作就系 Pentium 4 EE 两个 E。 嗰时系盒带出盒带未啊？ 嗯， 盒带年代未啊？我记得有一年年代 Pentium 系用盒带形式出噶嘛，我记得。 哦，你话嗰个系 Pentium 2 嚟嘅， 哦， 嗰阵时系有个系插槽噶嘛， 啊 ，short one 啊嘛叫做，因为佢得一个 short 啦，嗰个系 Pentium 2嘅年代嚟嘅，冇咁早，我哋讲嘅起点就喺象征式一击时脉俾人追咗去，咁佢咧就引用一个非常深嘅流水线嘅一个架构啦，令到佢可以将个时脉极限嚟去煲。当初设计嗰阵时咧，系话呢个、这个架构系乜嘢啦？唔系微架构啊，系架构啊，系可以做到十击嘅，即系当初咁样讲啊。嗰阵时系啱啱设计呢嚿嘢出嚟嗰阵时啊，但系佢啱啱出嚟嗰阵时咧，唔单止输俾对面，仲系输俾当时嘅同一时间嘅 Pentium 3，而且系高频低能嘅，有一段好长时间。不过虽然叫做高频低能咧，但系咧，你既然你上咗二点几击嘅时脉，个速度始终系比你喺一击附近系快好多嘅。但系呢个唔成正比噶。当年的 Intel 甚至会为了谷高的事物，就算发现它最终你谷高的事物会效能反而不及低事物都好，它都照去的。这件事其实挺戇鳩，不过就当年的消费者都是看事物的嘛。当年消费者买 U 基本上都是我、哦、你想 U 几多啊，我、哦、两击的 ,2.4 击的 ,2.6 的。大家都是被 Intel 教育了，它只是看事物 去做人，事物等于性能。甚至会有人戇鳩到，当年就已经笑噶啦，不过就只系真系只有少数玩 PC 嘅人先会识笑嘅啫，就系话笑鸠佢哋真系以为三 G 嘅 CPU 系 1.5 G 嘅 CPU 性能两倍，当然唔系啦，就算唔系用 Intel 咁激进嘅架构啊，都唔可能嘅。不过唔紧要啦，总之，佢就会不断上。咁问题就系 Pentium 出之前一个转折，即系 Pen 4嘅时代啦 ，AMD 做咗样嘢。佢係第一個將雙核 X64 車落佢嘅家用 CPU 度，呢樣嘢就引發咗 Intel 危機啦。一嚟就係佢哋個市脈已經高唔上去啦 ，Pentium 4去到北木個年代啊，就已經停咗喺 3.2 G 啦。P4E 好似係 3.4 G 啊，總之連4 G 嘅邊皮都揩唔到，佢本來話要10 G 噶嘛，咁人哋又整咗個雙核出嚟，因為當時嘅 CPU 啊，家用 CPU 咯，主要係講緊。是唔识伤下呢样嘢嘅。一个核心唔够劲整够两个。呢样嘢而家大家好习惯啦。咁 ,AMD 就已经出咗真伤下真64啦。咁你 Intel 呢就无奈地有少少无奈地除咗不断咁尝试推高市场之后就係胶水伤下。两粒嘢黐埋一齐就话呢个系伤下啦。两个核心之间个沟通系靠一个非常弱嘅 bus 去连埋一齐，几乎系唔识沟通咁滞。未至于去到 PS 咁黐筋。这个翻我哋听返我哋 PS2, PS3 嗰个两集囉。佢係识溝通，但係条 bus 唔够阔，所以溝通会有困难。 因为其实 AMD 而家都有类似嘅情况出现嘅，最新嘅如果你拆开 AMD 嘅 U 就见到噶啦，佢入边有两粒运算核心嘅，如果系高阶嘅话，两个之间嘅沟通嘅延迟系非常之慢嘅。虽然佢最近就出咗更新去降低呢样嘢啦，但系呢样嘢系死性嚟嘅，咁啊唔紧要啦，翻翻嚟。当年嘅 Pentium D 就系咁恐怖，佢喺性能，无论系视物，无论系性能，无论系发热效果，所有方面全面被 AMD 战烂。佢赢嘅只系靠佢低阶同埋呢啲唔识 CPU 嘅基本盘。即是那些小白啦，即是我买部电脑我识咁多咩，我就听过 Intel,AMD 咩嚟㗎，坏咗系咪你负责啊，我整可能整机嗰时经常出咁嘅状况嘅。即我系唔会为我个客砌任何 AMD, 除非系识嘅。识嘅我仲可以可能会同佢讲，其实 AMD 呢但系同价钱入面呢性能系高好多嘅，而且冇咁易，冇咁细，冇咁重，冇咁细，去讲俾佢听有咩好处。普通客你中意 Intel 咪 Intel 咯，关我卵事。热啊慢啊嗰啲你嘅事嚟嘅嘛，你选择嘅。直至佢出咗一个叫 Core 2 Deal， 唔系 Core Deal 啊，因为 Core Deal 啱啱出嗰阵时依然系又热又剩啊，因为技术唔成熟啦，可以咁理解。Core 2 Deal 出现嗰阵时就应该系07年左右啊，我记得系。当因为我记得啱啱出嗰阵时我就换咗 E6400， 系第一代嘅 Core 2 Deal。后面佢有 Core 2 Deal 又热咗一段时间之后就变咗 Core 啦 ，i3、i7。 开始而家变近代啦，依嘢真系。我好似用个 Core 2 Deal 我都用过。 你嗰粒系 Core 2 Deal E6300。 系啦，我用过。 因为我有份砌嗰个 list， 唔系我物理上唔系我砌啊，但个 list 我有份执嘅。 想读 啊？你嗰阵时喺北海道嗰个部机啊嘛。 系啊。 啊，嗰个系E6300嚟嘅。佢有两样特点嘅，第一，佢唔再强调频率啦，佢放弃咗当年嘅嘢。虽然佢就自受其害，就系讲紧你教育咗你嘅消费者咁多年。话你听频率等于咩？你点样说服啲用家点13G 嘅 U 嘅性能远超你之前3.4G 嘅 U 咧？你好难说服佢啊！虽然自受其害啊，不过事实上佢系又凉又快又剩，系好好多嘅。 呢个系应该咁讲咧。双核呢个概念咧，真系叫真系几革命性嘅，因为而家基本上所有嘅 U 都系以多核心，就系、是、你一粒 U。低核心，然后狂加 U， 加几十个核心落去，咩十二核，咩十二核，咩八核，八个核心高性能，四个核心低性能咁样，然后砌埋一齐，而再夸张就咩咧？两个十几个核心嘅 U 合埋一齐，一二合一，跟住四一合二合一，再二合一嘅四粒 U， 即系 Apple 嘅而家用紧嘅 M 系列嘅做法，咪核心唔加速，系咁加，唔系咁加落去咯。又不如拼凑机咯。 AMD 嘅 Ryzen 系列入边咧，除咗一般家用嗰啲即系7900啊嗰啲之外咧，有个系列叫唔识读中文煽情撕裂者。我记得好似砌到去64核心128煽情。系啊，你数框框数死你嗰啲啊。虽然我手上都有粒伺服器 U 嚟嘅。扯开少少啦，其实呢样嘢未必系好事嚟嘅，不过就翻嚟啦。咁当初搞 Core 2 Deal， 其实。是取示了 Pentium Pro 系列。Pentium Pro 系列其实就是当年被 Intel 一脚伸开了 Pentium 3 的延伸来的。这个当初 Pentium 3 是没有 desktop 或者是 notebook 这个概念的。因为那时没那么易也都是。但是它为了令个市场不断提升，将它发展成的 Pentium 4 的架构，我不记得架构究竟叫什么了。那个架构是不再适合 notebook 上面，因为它发热量非常之强。但有段唔长嘅时间 ,Pentium Pro 系一路都喺 notebook 或者系一啲注重发热量嘅地方啦，苟延残喘一段时间，爹不亲娘不爱，但都继续用佢，毕竟佢系一个能耗比相当唔错嘅架构啊。Core 2 Deal 就系借鉴咗 Pentium Pro 嘅理念，佢将本来嘅复杂指令集拆成咗一个叫新嘅精简指令集，佢又唔系真系行精简指令集，但系佢将一个本来好复杂嘅指令。所谓的复杂指令就同精简指令集，你就自己睇科普咯。呢度讲嘅话就会讲到天光噶啦。 歪成 Cyrus 啊嘛，依咁嘅古老嘅传说就唔讲啦。 到而家依然系玩紧呢样嘢啊！我哋 M1 嗰阵时有提到。总之就系用一个行复杂指令集嘅架构，模仿一个行精简指令集下，令到佢拆散佢嘅任务。优点就系能耗比较好啊，缺点就系事物拉唔起嚟。冇咁容易拉起嚟啦，应该咁讲。咁系用呢样嘢，由 Core 2 Deal 一路延续，唔大改嘅架构之下，一路延续去到 Core。基本上 Core 去到第六代打后啦，就冇咩革命性嘅更新噶啦。即系二三四代 应该是这三代 Core 出现的时候二三四代，即是大家有二字头三字头四字头，即是我现在用的是4790，就是 Core 四代的 CPU 啦。在二三四代打后呢，它就是小修小改修修补补，在同一个架构不断地改进。Intel 其实成了有个弊病，就是这样的，它不到扑街它都不会大改它的架构。包括当年 Pentium 3， 甚至上到 Pentium 2都是这样的情况，跟着 Pentium 4,PentD, Core 2 Deal, Core。到而家为止，而家呢一刻我后面力差少少啦。而家 Lunar Link 啦，系又系完全另一样嘢嚟嘅。不过就后边睇下佢讲唔讲埋落去咯。而家呢度佢又系又调翻转啦，佢革新一个全新革新模式 ，Core Two Deal 或者系 Core Deal 啦，成个架构同当年嘅 Pentium 4、Pentium D 系完全不同嘅嘢嚟嘅。喺人屌打嘅时候，嗰阵时系入几 Intel 有几咁惨咧？扣除咗预组机，即系嗰啲 Dell 啊、HP 啊嗰啲组装机啊，通常你办公室啊或者啲文书机啊，好多时都会成咁样买部机一部咁样嚟噶嘛。但系仲有一个市场叫 DIY 市场噶嘛，即系我东市买进头，西市买安尖嗰啲咧，砌成一部机嗰啲啊。我谂大部分一般游戏玩家都系用呢种啊，哪怕唔系你砌都好啦，都系用呢种而唔系买部咩 gaming PC 翻嚟，虽然而家又开始有啲人都懒啦咁样做啦。 而家系开始多翻厂机啊，一 pack 个，因为越嚟越麻烦烦。 吓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喺 DIY 嘅市场咧，喺 Pentium D 嘅年代咧，其实 AMD 已经反超咗 Intel 啦。咁当然啦，后屘佢 Core Two Deal 又再反 cap 翻佢，真系后话啦。我好记得啊，当年点解我会砌部 Core Two Deal 嘅机就系。哇！即系从好耐好耐好多年冇见过 Intel 咁神勇啦。喂，嗰阵时讲紧出厂 2.13G 嘅 Core Deal 可以随随便便超到 3G， 系讲紧 1.5 倍嘅时脉上升，几捻咁恐怖啊 ！Intel 机系我而家唔及，而家唔知啦，因为太耐啦。而家但系 Intel 机好长时间佢卖点就咩？超好超嘛？ 唔系，AMD 有段更加长嘅时间系好超，但系 AMD 又好超啦，系讲紧20-30%。是好超的了，但是 Core 2 Deal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升了。 超一倍，超人士，超四了。 是超到，我见到有黐线佬是电完它之后可以上到4G的。你原本的 CPU 是2G 的咋，甚至1.几的咋 ,1.86 啊，如果你6300我记得是。即几捻咁恐怖啊大佬。所以那时 DI 玩家是好捻爽的。不单止超到爆啊，而且我调返转讲，如果我不超的话呢，被动散热。啊，一粒6300如果是降压降频可以被动散热的，直接风扇都不用装。啊，当然你个牛可能都要啦。那时好多嘢玩法的，因为它的热能下降。当然后来就这个 display 的热能就完全盖过了啦。当年我用这6300的 TDP 是65W。而家都好啦，而家最劲嗰啲咧都系百几嘅咋，即系但系当年嘅 display 咧系讲紧30几W嘅咋，而家咧都个零啊，大佬都唔止啊，3900系450W 噶，即系咁我唔紧要啦，总之嗰阵时就喺嗰个乘客喺 call to deal 嗰阵时就反劫翻佢，福祸相依啦，呢个我哋讲任天堂嗰阵时都有讲过，好耐好耐好耐之前讲任天堂，系时候差唔多要再重新讲过啦，开支票。真系开始，我真系想嘅，不过后尾先啦。咁改个大革新之后咧，佢又再墨守成规，再纯粹改少少，改少微架构，改少少，改少少少，即系令到佢嘅市脉可以不断咁提升，提高啲，高啲，高啲，就俾人话系挤牙膏。咁一开始咧，如果系指4-6-7代咗咯，呢个系事实嚟嘅，佢真系挤牙膏嘅，因为佢架构改得唔多。但系往后咧，就唔系真系佢想啦，咁样。一开始开中明言讲过， 因为始终你硬件要，因为你本身呢样嘢其实同我所知就咩咧，其实就同 Windows 一样问题就系、是，当你要兼容好旧好旧嘅嘢嘅时候咧，你必须保留啲你唔知道会唔会用得上嘅架构，结果咪要搞唔直播咯。但系喂，你唔同Apple 做咩？嗱，今次新一代啊，即系而家佢十点新嘅 macOS 咧，就已经佢开始唔知道老一，已经有啲software 唔知道老 set 二啦，即系有 set 二已经上吉咁样啦。喂，大佬 ，Apple 可以做咁狼就系咩？佢真系咁死同你咩？将上一代嘢全部 cut 捻晒。 你讲呢个例子，我觉得最好嘅例子应该系当年呢、这个macOS 同 iOS， 我唔系喺度啦。佢由呢个32bit过渡到64bit嗰阵时，真系同你一刀切。 macOS 呢个打后唔再支援。 系啊， 佢做得到。啊，不过我啱啱讲，以呢个 Core 第6代左右开始，就唔系讲紧呢样嘢，系讲紧 佢个制程问题。呢、這个咧就我哋串过一次啦，新闻都呢、這个我哋喺度讲翻啦。呢、這个十四纳米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呢样嘢咧，其实咧同而家理论上啊，其实个衰嘅地方同呢、這个华为其实衰咪同一件事。佢就当年咧就系喺呢个技术节点啊，你可以咁样理解啦，系望住两条路，就系、是、现有嘅 DUV， 即系呢个深紫外光。同后面新出嚟嘅 EUV 极紫外光制程，两者之间选择 ，Intel 选择咗前者，嗰时技术相当成熟嘅深紫外光制程，加浸润技术，再加多重曝光技术，系冇错，又系呢个 keyword 多重曝光技术。所以点解佢会话十四纳米加加加加加加加，佢依然都用 DUV， 但系用多重曝光，令到佢好似可以媲美到后面更加细嘅制程。咁当然会引起各种技术嘅问题啦，但系就系一个微改进，不断咁微改进佢，而唔系将佢推倒重来，直接用 EUV。当年 Intel 选择咗 DUV， 而另一档大家好熟噶啦，台积电就选择咗 EUV 极紫外光制程。咁时间话咗俾你听，到底边个系正确嘅？问题就系佢喺错误路上行咗一段长时间，就系讲紧佢由十四纳米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一路加落去都始终去唔到十纳米，然后佢真係出到十纳米的时候，佢再下一代出返十四纳米。点解唔稳定，就係讲緊佢喺呢条分叉路里面揀错咗路。佢揀咗一个不破不立，唔创新，用旧有嘅嘢不断咁去。问题就係喺科技界做呢样嘢呢，同作死冇乜分别嘅啫。即 係你知唔知你除咗问题就咩，你只要将问题拖后佢。而问题越拖后越难搞。 啊，所以点解我哋后尾笑鸠佢 18A 嗰阵时啊，咪就系讲紧呢样嘢，一样咁嘅情况。即系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呢度咁去到呢个位嗰阵时咧，佢就系佢个制程就严重地难产。咁制程难产嘅情况之下，你即系变成你件嘢缩细唔到，你冇办法暴力地更加多嘅晶体管入去，咁你就开始要饮各种作死啊。咁亦都系佢冇办法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年年有个显著嘅性能提升。当年 Intel 被人叫牙膏厂的年代，就是企在14纳米那里一路做不到。其实这个问题呢，曾经隔离厂 AMD 更加大问题。我们讲 girlfriend 接厂的时候有一点点的， AMD 都有自己的原晶厂的，这个格朗科德，我不记得正式中文名叫什么，大家叫 girlfriend 的。girlfriend 的制程非常之难，难到 AMD 头痛欲裂。包括呢个 Quad Deal 反 cap 嘅时代，基本上系同碟嘅。佢就系点解当初佢 AMD 系冇办法喺 Intel 支牙膏嘅年代就已经马上反超咧？系好因为呢个 girlfriend 拖后腿，啲猪队友嚟啊！佢嘅制程远达唔到 AMD 嘅要求，最终卖咗 girlfriend， 卖咗俾好似中东佬啊，啲中东佬人傻钱多呢啲，大家知噶啦。然后拥抱台积电。因为啱啱我讲过啦，喺呢个历史嘅道路入面，台积电选择咗正确嘅一条路啊嘛。而家知道啦，当年就其实当年一个好大胆嘅错。当其实好几次台积电喺制程上面咧，都系好大胆地选择咗正确嘅道路啊，所以佢先可以一路咁样平步青云嘅啫。咁佢 AMD 就话打唔过就加入，所以佢自从转咗用台积电之后，哇，舒服晒。即系之前啲咩制程问题啊、热力问题啊、啲晶体管唔够啊，咩，几乎所有问题全部迎刃而解，力大出奇迹。只要我个制程足够快，只要足够先进、足够强，咁我后面嗰啲嘢就全部都系枝枝细末嚟噶啦。呢、这个就系近年 Intel 输紧到抽筋其中一个原因，唔系全部，其中一个原因。但系 Intel 到最后到现咗呢刻，佢依然系放唔低。佢当年由呢个原晶厂起家呢样嘢，一条龙由设计、组装、封装到切割到后边先进制程、封装嗰啲嘢，全部一条龙全部自己搞，搞唔亮呢样嘢。咁佢又放唔低你，即系点啊？佢个亲生仔系咪好似 girlfriend 咁唔掂咧？又未至于。但系如果要同台积电斗咧，又输几皮嘢喎，连 Samsung 都唔系好够力斗喎。咁佢就企在于两难啦。Samsung 有个好处就系、是。超我自己嘅产能自己搞掂佢，又唔系真系好差。不过你睇佢个射手座个性能，你哋已经见到，即系射手座只系Samsung 自己出嘅电话用嘅 CPU 啊，有几多人用啊？冇，同一部加时好几代都系噶啦，同一部机用高通嘅 U 系劲一截嘅，用射手座嘅要么就系热啲，要么就系弱啲， 成日被人屌嘅，佢都知道衰啦，所以净系喺国内或者某啲佢食硬嘅地方咧，先用佢自己 Samsung 射手座嘅 U， 其他要抢市场嘅地方就用高通。咁啊，讲远咗少少啦。咁啊，佢改佢因为佢改变唔到个制程。问题制程落后咗对方两代以上，但你又性能上你唔可以输俾对面咯。咁我唯一办法就系疯狂超频，呢、这个就是我哋上一集上一个专题入边讲到，点解佢到尤其是十代打后，尤其是十二三四代，基本上性能全靠超，唔系冇道理，唔系我噏噶，沟噏噶，你睇下佢嘅同频性能，即系唔超频或者系固定翻喺某个频率嘅时候，佢嘅性能如何？如果呢个时脉提升 10%， 你嘅性能都只系提升 10%， 嗰啲唔叫改进，嗰啲叫超频。而呢样嘢玩到最后，玩到尽，玩到极限，就系我哋十三、十四代见到嘅问题，超到过咗火，超到用你官方嘅设定都好，都会缩降，就系咁激进。佢唯一用呢个咁激进嘅超频策略去追赶对面，因为对面唔系靠呢样嘢，对面纯粹就靠台积电不断咁提升佢嘅制程，由十纳米、七纳米、五纳米、三纳米，而家两纳米。啊 ，AMD 未有两纳米噶，因为最先进嘅程俾 Apple 抢晒。 冇办法啦，呢样嘢就冇计啦。你当有一个咁人，咁人哋 Apple 佢本身就咩订单有好多嘛。 啊，咁咧可以睇嘅就系、是、我冇 DIY 市场嘅数字，我只有整体数字。喺十 core 十啊嗰阵时，佢仲拥有呢个 CPU 市场85%市占率嘅。但你要记住喺呢个入边系最敏感嘅 DIY 市场，同系少数嚟噶，大多数都系对性能唔多敏感。嘅文书机啊、厂机啊嗰类机啊，跌到落而家得翻上一次财报表啊，我哋好似两三个月前有睇过啦。财报嗰阵时跌到落得翻七成，甚至唔到。你谂到佢个跌幅几咁恐怖，系冇错，佢依然系最好买嘅。但你只要考虑到 DIY 市场系一个指标嚟嘅，当某天佢个劣势，因为点讲啊？调翻转讲啦，你公司。边个决定嗱？唔计嗰啲揾小白去搞啊？边个决定你部机采购啲乜嘢 U 啊？采购 AMD 定采购 Intel 啊？加你嘅 IT 部咯，理论上理想的吓，唔系嗰啲乱嚟嗰啲理想嘅。咁佢哋本身佢系知边个好边个成啦。只要佢负责少少嘅话咧，其实佢系会慢慢咁选择。不过调翻转会有咩镬嘅？你用 AMD 唔会有啲咩镬噶？啲文员识搞咁多嘢咩？佢见部机行得喐咪得咯。 同埋就一样嘢就系。讲真，你如果你搬埋做一般，即系讲其实直接讲句啦，你如果唔打机，唔用 AI， 唔用 AI 嘅话咧，而家任何一部几千蚊，某一部四五千蚊电脑绝对够你用，真嘅。而家性能根本就性能过剩，性能过剩咗好捻多年啦。 慢慢地 ，Intel 市场系不断咁被蚕食，而且目前嗰阵时发布财报嗰阵时啊，而家好啲，嗰阵时系最低点嘅。我记唔记嗰阵时突然间跌咗20%啊？一个财报一夜之间，我哋新闻有提过啦。就是讲紧睇唔到未来，你呢个趋势俾人输俾人嘅趋势系一定会一路下去，因为拖住你后腿嘅系你嘅制程问题。制程呢啲嘢你抌钱都冇办法加速噶。虽然佢话要弯道超车啦，但信唔信就睇啦，可能系我错添，即系可能佢真系可以弯道超车添，即系话好似强国咁样弯道超车咯。 因为真系嗰啲好难讲嘅事呢啲嘢，因为而家咪大公司话唔定佢突然间某一日突然间揾咗个突破点。真系佢突然间真系佢话斋温度超车，跟住佢过咗嚟，因为你好难讲呢啲嘢，即系呢啲所谓嘅。 但系最少目前佢就系处于呢个黎明前最捻黑暗嘅年代，系咪真系会黎明咧？唔知道。不过俾佢嗰阵时出财报嗰阵时咧，现在睇起嚟咧，又好似真系佢狗屎 稳定翻啲， 唔可以叫狗屎运，又可以叫佢一个名历史咩嘅必然啦。佢好似真系入咗 Panty 时刻，呢、这个就唔单止系指佢自己唔掂，系讲紧佢未来曙光好似也许未必见到，而且再一次系由移动端去引起嘅，即系啱啱我讲过啦 ，Core Two Deal 嘅成功系建基于移动端嘅 Panty Pro 架构，咁呢个架构系用用端啊，咁而家呢一次咧就佢冇自己嘅移动端架构啦，大家都知道喺近五六年啊。Intel notebook 嘅 notebook 系几咁孱弱，几咁恐怖，热捻到抽筋，性能冇讲了，淹捻到佢得35W，虽然喺 notebook 嚟讲35W 好高噶啦，然后个性能大幅插水，俾 Apple 按喺地上摩擦，后屘啦吓，首先系俾 Apple 嫌弃，Tim Cook 同佢讲你走开啊，你我宁愿再一次经过阵痛，我搞个螺丝牙耳都系都好，都唔用你啊。顺带一提呢、这个小知识，罗斯亚咧系指我哋大英博物馆嘅镇馆之宝内塞尔石碑， 入面其实讲的嘢其实好少，是一个埃及化嘅嘅石碑嚟嘅。佢入面嘅重要嘅地方在于乜嘢呢？佢係有呢个埃及嘅奴隶文字，或者係佢普遍文字囉。呢个当年旧古埃及嘅神宫文字同埋呢个罗马文字三字并列，讲嘅都係啲歌功颂德嗰啲皇帝嘢嚟嘅啫，其实内容冇乜正嘅啫。但係因为佢同时并列咗三种文字，将原本失传咗已经冇人知道啲神宫文字到底咩意思嘅嘢，因为你有三篇一模一样嘅嘢嘛，就可以经过语言专家一一对比佢哋相对应嘅嘢。你因为你有三种，等于你睇字幕嗰阵啊，其中一个学日文嘅嘢就係睇囉，有中文字幕有日文字幕，同时一时慢慢望，你慢慢你就潜移默化，你就会知道嗰个字大概系咩意思。罗塞亚石碑最特最喺考古后面最重要嘅地方就系呢样嘢，佢对译返咗呢个神官嘅文字，从此之后古埃及神官文字就从此被破译咗。罗塞塔 Apple 点解会改呢个名呢？就系讲緊佢将当年嘅 PowerPC 架构转译到 X86， 所以就叫罗塞塔。咁而家后面又将佢 X86 转译返做呢个 RM 架构啦，所以佢叫做罗塞塔二，少少炫耀下冷知识啦。咁样佢当年就係因为 Intel 喺 notebook， 尤其是 notebook 方面啦，主要係因为家用机仲可以，你热咪热囉，唔紧要啦，即係 Apple 又唔系未试过 PowerPC 年代，你唔灌个冷气落去部机度，个部机会过热嘅。咁我 就 Apple 当时未，当然冇办法啦，因为 Apple 历史又系再讲。 IBM 咪错 ，IBM 错 ，IBM 跟 IBM，Intel 其实Intel Apple 过代转平台嘅原因就咩啊？佢旧粒 U 追唔到佢嘅要求。 唔紧要啦，总之就系 Intel 符合到 Apple 嘅要求啦，包括其实普通玩家都系符合唔到啊，但系你冇第二样拣咁解啫。咁啊，嗰阵时已经密谋深开佢噶啦，所以后尾先有 M 系列啦，一脚伸开佢。你见到而家 M1， 我哋当年个 M1 嗰时几咁惊啊，惊嘅经验就系、是、有少少似，如果你冇经历嗰啲年代，就系、是、当年 Pentium D 嘅年代转到 Core 2 D 嘅年代，哇，粒 U 好凉快啊，性能好强啊，唔食电噶，当年就系咁样噶，一样咁嘅情况，甚至而家呢次可能有过之而不及。咁 Intel 唔系傻嘅，见到隔篱咁嘅情况，痛定思痛，呢个就真系可能佢好死狗啊，亦都可以话呢类大公司转身比较慢，真系要出到去存亡危机、危急存亡之秋啦，临危受命 Luna Link 上市。Luna Link 就系而家 Intel 移动端嘅嘢，以前嘅咧嘅架构咧系由 desktop 版本降压降频去得出嚟嘅，喺咁嘅情况之下，佢依然好食电，性能会断倍嘅咁散弱落去，即系好记得噶。我哋讲M1 嗰时有提过啦 ，notebook 版嘅 i9 啦，等于 desktop 版嘅 i5 嘅咋，系弱得非卵上之紧要啊！我手上有部 Surface Pro， 好多年前嘅 Surface Pro， 啲三代定四代，入边嗰粒宣称系 i7 嚟噶，但系佢同真正同年代嘅 i7， 哇，真系一个天一个地嘅屌乸性，因为佢只能无限咁降压降频，降到一个 notebook 可以接受嘅范围啊嘛，佢嘅性能。两手一摊冇咯，咁但系 Luna Link 就系重新建个架构，做咗好多嘢，我唔喺度讲详细嘅技术啦。佢就做咗好多嘢，令到佢又系一个低压低频嘅状况之下有高性能。而佢当年抄 Pentium Pro 啊，今年而家抄咩啊 ？M1 系啊，冇错，他妈的又系 M1， 即系咧而家。因为我哋之前讲 M1 嗰阵时，包括呢个讲 X11 嗰阵时，即系高通嗰粒啊，嗰阵时都提过啊，两档嘢做嘅思路系一模一样嘅。嗱，佢唔系话佢技术上有咩专利啊，差嗰啲，唔系呢啲嘢，系 基础概念上。 个概念上就系唔系讲紧佢用啱呢样嘢，因为 X11 都好啦，佢都仲系啱架构嘅。你可以话哦，系咪啱架构劲过 X86 咧？佢出嚟呢个 Luna 呢样嘢咧，即系新呢个平台啊。其实就话你听，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是概念问题。就相关的就是最简单是尽量将它扁平化，更加大更加宽的分子预测 something like that 的东西，我们 M1 那时候有讲过，这个不重复了。总之它借鉴了 M1 的模式，两档东西都是借鉴了它。其实甚至反过来，其实你不可以说抄的，因为三批东西都是从一群人走出来的。当年 Apple 搞 M1 的团队入面有部分被人挖了角出来，有一部分去咗搞 X 嘅，有部分咧就搞去咗 Intel 嗰度搞呢嚿嘢，基本上系同一批人同一个理念嚟嘅，所以系咪抄呢就睇你点睇啦。咁佢整出嚟呢嚿嘢，有少少好似复刻翻当年，因为已经实测咗有啲机出咗嚟啦嘛。佢系续航力同一部 size， 同一粒电，由旧架构去到而家新嗰个 Luna 嗰嚿，个续航力由三个钟头暴升到八个钟头。 你谂下个中间佢食电食少咗几多？咁我只能讲佢死好命咯。即系因为当初我哋讲新米嗰阵时咧，我系非常悲观，我对呢间嘢，对 Intel 系非常之悲观。但系好似也许未必佢冇嘢，不过呢一刻为止啊，暂时佢好似暂时仲净系喺 notebook 入边去用呢个产品线。哦，但系我相信呢嚿嘢同当年 Apple M1 首先喺或者类似嘅平板一样意思啦。入面先行使用，后面再加高加强去砌落去 desktop 入面，等于我哋 M1 notebook Mac Pro 出咗好耐 ，M2 之后 Mac Pro 噶嘛，一样原理，佢要想系佢个天花板系冇咁高嘅，咁后屘加大个规模，改进个架构之后咧，先有去到 notebook 赛道先有呢边嘢，但系我相信 Intel 绝对会做呢样嘢，毕竟佢原本一嚿鸡肋嚟啊嘛。食之无肉，棄之有味，应该是会在可见的将来里面，我想这两三年里面你就会见到用新架构的 desktop 版。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这件事应该就是会命不该绝。反 cap 可不可以呢，就不肯定的，但是最少不会再好像现在那么颓势，就是一层白踩暗仔，就是。 放心啦，不可能衰得个波音的。 哇喂，波音。好难大个客，我唔可以支票，你即系我真系有想讲嘅，但系 波唔系兵工就系波音搞到波音搞到佢嘅客而家仲留咗喺太空上面，要 SpaceX 去接佢落嚟，已经够丢架噶啦。 总之一样，其实有少少似嘅，不过就嗰边嘅就有更加多嘅 问题。唔系嗰边更加多古灵精怪问题。相比嚟讲 ，Intel 千错万错都系 AMD 嘅错。 相比嚟讲，Intel 方面，其实对于个 Apple 用家嚟讲。Apple 嗰个 M 系列嘅设计咧，其实个设计就系单纯到佢觉得白痴嘅，就系咩胶水之系之外，将以前咧就因为一个核心超核心唔掂啊，咪多核心咯。而家就咩一粒 U 唔掂啊，两粒 U 咯，两粒 U 呢条四粒 U 咯。M 一 M 一 Pro， 跟 Apple M M Ultra Ultra M Max Max 两粒嘅，跟 Ultra 四粒，黐胶水黐落去。不过问题佢胶水黐得好，咁佢即系佢写得好嘅话，你胶水黐得好咪即系咪一加一大于二咯。 Yes and no， 因为就 Apple 厉害地方啊嘛，就最简单嗰个概念去做咗嘢出嚟啊嘛。 Yes and no， 咁有两样嘢，头先 M1 或者成个 M 架构其实系唔注重多核嘅，好反直觉嘅。Apple 做嘢 ，M1 开始，其实佢系比较着重嘅系单核性能。其实到而家为止，我哋之前都讲咗啦，呢、这个 A18 Pro、A17 Pro、A18 Pro 都系噶啦，单核性能系吊打隔篱台嘅，但系佢多核性能系。俾人追咗噶啦，依家系就系讲紧佢系改变咗近十年都系啦，就系呢个思路，其实啱啱 exactly 佢系调翻转，佢唔行呢条思路，单核性能唔够劲就对多核堆核心数堆到佢够性能为止，因为呢样嘢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是、你用起嚟其实唔快嘅，你只要用下我呢啲洋垃圾，你就知咩事噶啦。 英国啦，好即系咁就系，其实咧你打开不论咩又好 ，Intel 又好，佢都本身有个叫做咩点又点讲咧？即系总之系睇粒 CPU 用嗰个占用比率啫嘛。系有个程式系睇你咁，其实好多閪程式写咧系净系用单 U 单核心嘅咋。 呢个系其中一个最主要嘅原因，但系唔系全部。不过总之，佢 Apple 嘅政策或者系设计思路就系我尽量提升单核嘅性能，然后我需要几多个核咧，就视乎我嘅需求啦。咁样嘅设计咧，就会令到佢简单好多，变成。所以点解话 yes and no 就系、是、咁就变成就系、是、哦手机可能我四个核心已经够啦，好似五定六个啊其实咁啊，但系我再高啲嘅，咁我咪因为我单核性能已经好标青啦嘛，咁我再砌多嘅时候咧，就唔需要砌到堆到黐孖筋，你写程式嗰个就写到想呕，好认真噶啦，我写一个单核性嘅程式嘅难度系远低于写一个双核甚至多核嘅程式噶，所以点解有好多程式去到第四个核开始就唔支援你啦？系经常会出咁嘅情况，系因为困难差好多好多好多， 麻烦咗好多， 好多嘢咧唔冇办法去做，佢做嘅方法系分支预算，去令到个单核性能加强嘅。不过总之呢个概念啊，大家都发现系呢、这个系正道嚟，呢、这个先系正道。咁啊，高通嗰啲就其实唔系做唔到，佢想做唔到，即系所以点解 X2 咧，佢睇出嚟都个效果都唔错，就系、是、佢用翻人哋嘅思路去做嘢啊嘛。只系呢个样嘢暂时好似仲未见。用于佢个主力嘅电话 CPU 咁解啫，不过可以讲系现在嘅版本答案咯，即系有啲人好中意咁讲呢个名啊，就系、是、呢一刻 CPU SOC 乜都好啦，呢十零年啦系真系好，又自从 PND 或者 AMD 隔篱之后开始啦，系不断咁出现嘅情况就系、是、 好多人就睇住佢跑分，跑分为咗令到佢唔知佢为咗公正定咩啦。总之其实佢会尽力去佢计嗰阵时咧，系用多核用个尽嘅，所以变成堆核策略一定系有优势嘅。咁啲公司咪为咗追求呢个分数噶，舍本逐末。但系你日常应用嗰阵时唔系多核噶嘛，即系多核系冇优势，我调翻转系单核先有优势啊嘛，就有啲舍本逐末嘅。咁啊 ，Apple 就我唔屌你。你中意计，你中意除计分计跑佢，因为而家 Apple 计分嘅话咧，只系略赢高通嗰边少少嘅咋，赢唔多啦已经。当然，但系如果你计单核性能嘅话，就强好多，因为佢系心数少。就系呢样嘢，无论系 X 咧，无论系而家 Luna， Intel 嘅 Luna 都好啦，都攞咗呢个概念。有少少改進翻呢部分嘅，咁啊，朝早。 讲真，我觉得呢样嘢，如话我嘅系叫即系互相学习啫，呢啲嘢。 我唔系话佢其实系因为系同一班人就搞出嚟啊，理念相近系好正常嘅事。甚至就算唔系同一班人都好啦，咁人哋呢个概念好，佢又唔系抄你专利，又唔系偷你嘢， 梗系照用噶啦。 咁有乜问题咧？即系游说大波都系咁做噶啦。等于有扯少远少少，当年呢个蛙式嗰阵时咧，蛙式咁样夹下夹下咁样噶嘛，其实游得唔算快噶嘛。后尾啲人发现咧，喺蛙水嗰阵时，只手离系喺空中蛙水，而唔喺水入边。蛙式系喺水入边蛙噶嘛，复位嗰下喺水都系喺水入边噶嘛。啲人发现咧，如果只手离开水面，空中向前去扑过去嘅话咧，咁因为空气嘅阻力远比水低啊嘛，咁样会得出更加好嘅成绩。咁咪大家都用呢个方法咯。当然啦，最后因为咁样就演化咗一样叫蝶式嘅物体。系咪蛙式用翻传统嘅嘢？ 当然啦，佢攰好温多嘅啲。 游水打波，大家咁样做嘅啫嘛。我谂冇乜嘢啊。最对我哋消费者嚟讲，最紧要就系、是，即系大家成日讲噶啦，亦开玩笑咁讲。喂，你 Intel 争气啲啦，用我先有好嘅 AMD UI 啊嘛。有时调翻转讲啦，当然睇你边方面嘅人啦吓，睇你中意边度啊。 唔系有竞争先有进步嘅，意思 系呢个事实嚟噶。咁调翻转啦，你 Apple 几咁好都好啊。如果冇人要威胁你啊，我唔信 Apple 唔知牙膏，算唔简单啫噃。 间间厂都有一支牙膏。 啊，即系咁样啦，咁啊，即系少少延伸啦，即系咁啊 ，Intel 到底会唔会好似当年 Core Two 雕咁样啦？我只能讲有咁嘅势头，系咪事实咧？我就唔敢打包单料咁样啦。 好啊，今个礼拜 咁啊，今个礼拜就吹到呢度啦。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